85013045 85013045。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朝气蓬勃，热情四射的开始，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周末了，而在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各种室内乐的组合。你可能会说，哎，这段音乐不是室内乐啊，但是却选择一部有关于室内乐组合的日剧，那就是四重奏。怎么样，开场不错吧？今天的节目呢是周末，所以呢一边我们会听着日剧的四重奏当中的一些选曲，但这些选曲呢不只局限于四重奏，另外呢我们来听听传统的古典的四重奏，还有一种呢是拉丁结合的室内乐，怎么样，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来签到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剧《四重奏》呢？如果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话，我推荐大家一起来看。那这部剧的主要演员像有松隆子、满岛光，还有高桥医生、松田龙平。那这部剧呢，其实呢讲述的是四个经历了失败人生的男女组成的四重奏，在清景泽共同生活，互相支持，得到治愈的故事。而说到四重奏，我觉得影片当中的两男两女正好符合四重奏的编制，而且整部影片呢以这种四重奏的形式贯穿始终。那说到它的这个四重奏呢，其实是指的是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听到的作品来自于海顿的《日出》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也是非常经典。这是海顿呢，也是在当时的时期受雇于艾斯特哈奇家族，这是当时呢匈牙利最富有而且知名的家族。他当时呢拥有一部完整的管弦乐队，当时尼古拉斯一世继承了爵位，挥金如土，热爱艺术，要求自己的乐队呢不仅技术上要好，所演奏的音乐的深度也要层次不穷。于是呢，海顿在完成了一些常规的作品之余，还为尼古拉斯一世思考充满新意的作品，而日出呢就是其中之一。这大概也是很难得的一些贵族要求艺术家们有一种充满新意的，注视作曲家们来进行创作。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日剧当中的选曲吧。接下来这一首是很有名的，在剧中多次出现，可惜没有当时的原版。我们这里要听到的是来自企鹅咖啡馆的演奏起风琴。 在每次我听到这首曲子，总是想起日剧当中的情景，最后大家在演奏厅的场景，每个人由最开始的紧张不安，到最后的任性的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还有小雀的那句来劲儿了。好吧，在这样的音乐中，我们签到秋水风神你好，还有安朵、彭程、金美美、张先荣，最近到了很勤呢，还有哈尼、甲贺山人、郑强、缅甸猫、花板、爱乐、立本、灯芯荣二、朱自成，还有贾小林、橘子先生、溪水长流。来看看一般的各位好朋友，我爱钢琴你好，野孩子乖乖，会飞的老马，胡雪迪嘿，还有苏州和微笑 Edward、 小心丁香，还有鹏鹏 Double X 在云端，老是花生微笑，微笑说了好欢快的乐曲，有点哈萨克斯坦的风格，抱着乐器边奏边跳。其实不是，还记得我们在去年的五月音乐节，哎呀很快啊，现在都三月底了，很快五月又快到了，当时呢来自丹麦的室内乐团演奏了他们富有民间特色的音乐，其实这也是属于有着民间特色的音乐，真的是很热情，对不对？ 扎特只写了这么一首单簧管五重奏，却被世人当作他大量室内乐作品当中的一件珍品。那这首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是他唯一一首四乐章的室内乐作品，也是他木管室内乐的顶峰之作。怎么叫做木管室内乐呢？其实在这里面叫做单簧管五重奏，里面呢其实木管乐器只有一样单簧管，剩余的呢就是刚才我们熟悉的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一开始是由弦乐一开始齐奏，随后是音域宽广的单簧管。都很难想象这首作品是莫扎特的作品，我觉得这首作品感觉是那么接近现代的感觉，一点没有很古老的感觉。 听到的是优美的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一乐章。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的内容。爱德华尔说了，说前几天下午特别忙，没有抽出时间听节目，今天星期五了，终于腾出时间了，给自己泡上一杯茶，戴上耳机，静静聆听美好的音乐时间。周末好。是啊，写得很美，这样的干燥的天气，有风沙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喝茶，不是午后的咖啡了，不管是什么茶。小泉丁香说了，今天是室内乐哦，忙了好久，今天终于来了，最喜欢钢琴三重奏这种形式，尤其是布拉姆斯的钢琴三重奏。室内乐的话，入坑应该是老柴的佛罗伦萨的回忆，这部应该算是室内乐吧。是啊，关键也看演奏的弦乐队嘛。还有鹏鹏你好 Double X， 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听过了莫扎特的作品，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拉丁的室内乐。其实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拉威尔，叫做五点钟的湖泊。很难想象这是 Lover 的作品，这首叫做五点钟的湖泊，是一首小品，出自 Lover 的抒情小歌剧孩子与魔术，有一种呆头呆脑的爵士情调，是不是这样？其实乐器很简单，小提琴、大贝斯、钢琴，就是这样的三重奏的室内乐形式，造成了这种拉丁音乐的风格。而说到你想，哎，湖泊爵士，拉威尔那个时代不是很久远吗？其实没有啊，拉威尔是1875年3月出生的，哎，就是这个季节。然后湖泊的产生年代呢，其实是1914年的夏天，当时美国演员哈利·福克斯，对，他叫哈利·福克斯，在模仿漫步行走时的动作得到灵感，设计出了湖泊舞这种新型的舞蹈形式。从此呢，湖泊舞迅速在全美风行，后来慢慢的又传到世界各地。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呢由日剧四重奏想到的各种室内乐的音乐带给你，在这个周末。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也越有一种周末狂欢的感觉，是吗？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段音乐同样是选择日剧四重奏当中的主题，这是一段慢播萨萨的舞曲。是刚才那首拉丁风格的萨萨慢波，接这首舒曼的古典，也没有违和感呢。这种圆号它突出的音色与速度，可以两首作品完美的衔接。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作品，它的降 A 大调的慢版与快版，作品70。而所写的室内乐的这个乐器呢，有圆号、小提琴、中提琴，还有钢琴、大提琴。而这一首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快板。音乐中我们感受到了舒曼不同的感受，还有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也适合这个春天。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听过了舒曼的一首作品，他的第三交响曲。所以在你的音乐感觉上，把舒曼的作品逐渐的串起来吧。 首作品有着典型的克莱斯勒的味道。是的，这是克莱斯勒的维也纳小进行曲。对啊，音乐中你感觉到有行进的步伐，这就是进行曲的一个特色。而说到克莱斯勒，他真的是生于斯长于斯，虽然没有在维也纳去世，但是他自身的标签上就带着一种维也纳音乐家的特点，包括他音乐中很多的特点很像是维也纳的小甜点，有一些可能有些腻，但有些却非常的精致。包括这一首，克莱斯勒是1875年2月2号生于维也纳，他4岁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小提琴，而7岁就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允许入学，这是维也纳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也是一位神童。他有很多作品都有着维也纳的味道，包括维也纳小进行曲，包括很多的像维也纳的回忆等等，还有维也纳随想曲。而在接下来呢，我要带给你什么样的音乐让你感受呢？刚才这几首作品呢都非常的兴奋，有着进行生气勃勃的感觉，而接下来这段音乐让我们静下来，选择日剧四重奏。音乐有时候表达的也是一种情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周末为你带来室内乐的不同形式，很多的想法，由日剧四重奏让我想到的。我们刚才其实听到的不只是四重奏，还有包括三重奏、二重奏、五重奏。有所改变，尽管天空没有那么晴朗，但春天的脚步已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如约而至的下午音乐时间慢慢在耳边响起，来吧，我们相聚在这里，心随乐曲一起舞动，写得很美呀，在云端。 刚刚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单簧管五重奏，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刚才上半时段我们也听过了莫扎特优美的单簧管五重奏。刚才说到莫扎特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唯一的单簧管五重奏作品，而勃拉姆斯这一首也是这样，它是勃拉姆斯晚年的代表作，表现了历经世事沧桑之后的大彻大悟的心境。单簧管五重奏，刚才我也指单簧管参加的五重奏，继续是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加上一支单簧管，构成五重奏。在这样的器乐组合里，浑然一体的弦乐器与音色华丽、富有表现力的单簧管形成了对比，产生温柔宁静的浪漫气息。而布拉姆斯的这首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也是这样一部含蓄抒情的宁静之作。可无论它怎么样进行，我总觉得你像诗乐的形式、单簧管五重奏的形式，或者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它的感觉是这么样的，有着庄重均衡之美。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周末为你带来的是不同形式的室内乐。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在今天古典流行的最后，为你带来的是依然是克莱斯勒的室内乐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从这些音乐你开始爱上古典。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祝你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古典也流行中见。 创军人荣耀，助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曲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曲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成分需谨慎。 南海渔歌里的晚霞，蒙古长调中的草原，走进新时代的作曲家们将西方音乐语言与中国声音相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交响乐在中国。